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，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大8月7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东盟国家驻朝外交代表并进行了交谈。参加会见的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班邦西恩德拉斯托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潘月红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本坎英塔布阿里、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辛万廷。